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二三级近四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一位妈妈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我女儿今年23岁了，谈了男朋友，最近把男朋友带回来了，那我和她爸呢都有点惊呆了。因为她男朋友应该说普世意义上讲就是那种比较坏的男生。男朋友今年27岁，她的男朋友在25岁的时候结了婚，据说是闪婚，在半年之后闪离，还留下了人家正在孕期的一个妻子。那么现在呢，她有一个孩子，这个男生有个孩子还不到1岁呢，而且这个男生啊，工作基本上没有谱，是属于那种，自己觉得自己挺有本事的，但是好像一会儿是承包一个工程啊，一会儿呢又是和别人合伙做点什么创业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听我女儿啊，在介绍他的时候，我的女儿居然非常的崇拜他，觉得他很能干。而且呢，觉得他在感情上受了伤，上一段感情闪婚是被一个坏女人骗了才去闪婚的，甚至都站在和这个男人站在一起，还在考虑说那个孩子究竟是不是这个男人的。这样的话，我跟他爸爸已经对这个男人有了这样一个评判，这个男人不负责，没实话，这个男人不是那种有本事的男人，而是那种嘴上特别会哄人的男人，坐在我和他爸面前还试图来哄我们。我和他爸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不高兴。我们的女儿特别的乖，从小教育很单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可以说确实是不足，我们一直都没有让她接触这个社会真正那些比较黑暗的一面，我们也没有告诉他人生还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很残酷的那些东西。我们总是像养小公主一样养着我们的女儿，所以现在我觉得坏了。女儿太乖，女儿不懂世事，女儿一下子就被这样一个男人骗了。而这样一个男人是典型的大灰狼遇见了小白羊啊。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跟他爸两个人真的特别的发愁。我们告诉女儿了这个男人有很多的问题，可是我女儿却丝毫不觉得，而且我女儿这一次对我们说她不愿意让我们管她，她真的很爱这个人。怎么办呢？那么乖的女儿遇到了一个坏男人，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刚才讲到一半的时候，讲到那个男的很坏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女孩肯定是很乖很乖的一个女孩。 嗯， 我们身边所有的那些乖宝宝们，最后都被大灰狼给叼走了。 对，这好像也是有规律， 就是，真的是有规律的，就所有的浪子都爱千金小姐，所有的那坏女人最后都把好男人收服了，这是一个宇宙恒定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真爱规律，这也很有趣啊。 嗯， 我们归根结底来讲说，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你把女儿从小就保护得太好了，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危险，所以她在看待危险的时候，她不认为这个危险会对她有什么伤害，反而觉得危险是美丽的，是对她一种诱惑，是她没有想象到的残缺的东西。但我们一听，我们也很清楚啊，我不知道孙岩老师什么感受，就是他一讲这事情，我一听就知道这个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能够想象，因为我们经历可能看到的太多了，这样的就一看就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状况，或者他的人生他怎么经营的。 人心理学家也是这样分析的，就是太乖的一个孩子，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哈，就是被父母一直，特别是女孩子被父母养得太乖的，其实一直都是一种五花大绑， 是 就是一直是把这个女孩很好的我们认为叫保护起来。事实上是这个女孩子一直在受着各种各样的束缚的。 是的是的。 那么她的内心其实是对那种不乖有向往的。 对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子，哇，他那么厉害，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可以眉飞色舞，他可以这个当着别人的面说一句然后背过眼去，这个可能就告诉他我刚刚是骗他的。这个女孩子就会觉得哇，可以这样骗人啊，可以这样这个胡说八道啊， 这样自由自在支配自己人生。 这个女孩可能就会觉得好可爱。 对， 你真没办法，这就是所谓的那个 真的是 不坏不爱的那种感觉，就是 对 太乖的人，他把这些都解释为好可爱。 对， 在我们看来那么不靠谱， 对，不靠谱， 那么胡说八道， 对， 那么不负责任，那么不懂规则。那太乖的人，他可能就觉得他一直生活在规则当中。 所以说造成这个女儿现在这种选择的，也是您本身就对这个教育的错误理解。很多人认为说只要这孩子乖乖的就好了，其实反而那些在社会上混得很好的，小时候可能不太乖，他愿意有独立思考能力，然后也让他适当的受到一些挫折，然后这样的孩子他会对人生和对这个未来他会有更加理智的判断。就像这种小孩子在童话世界里，他真的即使他觉得大灰狼都是好可爱好可爱的样子，他不会觉得大灰狼真的是面露凶光会把他吃掉，会让他未来受到很多痛苦，会让你们有看不到，就你们不愿意看得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这样的状况发生，他都不会意识到，因为他没有过，他对痛苦和对挫折他没有感受。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啊，就说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横加干涉的话，有可能只会让孩子对你们更加的反感，更加的这种抵抗。我觉得话说到，然后劝也劝到，人未来也给他摆一摆，但是他的人生还真的需要他自己去走的，他可能真的得需要跌几个跟头才能够意识到自己小的时候一直在生活在一个蜜罐里，他需要去面对的这个世界没有童话，也没有这没有滤镜，没有美好的一切，它就是现实的。我们不能讲说不美好，我们只能讲说有美好也有不美好，有危险也有好啊，也有福气，也有运气，也有各种各样的凶杀，什么样都有，世界错综复杂的。那他能够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得让他自己去决定。 而且23岁的女孩子，她找的这个男生，如果他不是明天就偷偷的背着你们去找去和这个男孩子去结婚的话，那么你不妨给他一点点时间，让他对这个 体会， 对，让他再有一些体会，就是确实这是一门技术啊。此刻你说，那个人很坏，没有用。 没有用的，对 啊，你扑扑灭， 就像我们跟小孩说，你去摸那个火会很烫手，他不会相信的，他只有他真正烫一下，他知道哦，原来是烫手的。他没有一个这亲身体验的话，他可能很难，就是说他能认同你们的观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孩子问到问题，说近期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出轨了，我妈妈和别人好了，但是我爸呢是属于经常出差的，总是在外面。我今年呢是大学一年级，因为就在北京读大学，有的时候我就会回家，然后就已经发现了我妈妈的一些不大对劲的事情，还发现我妈妈有骗我。然后呢那一天拿着给我妈手机装一个软件的时候，我随便就翻开了她的微信，还有看到了她的照片，我还是看到她出轨的那些痕迹了，我很难受，我不知道我怎么该和我妈妈谈这件事情。我和我父亲的感情非常好，我爸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每天在外面很忙，总是出差，经常在出差的路上甚至连吃饭都不能有正点去吃饭，而且在工作中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爸是那种所有赚的钱都会拿回来给我妈，然后给我，让我们好好过日子的那样的男人。从小我就很崇拜我爸，我爸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他也会和我关系很好，也会给我带我出去，给我买一些好东西。我爸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 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都很难给你去就是怎么办这样的一个正确答案。只能说呢，从你的描述中说，这个爸爸确实是一个很模范的啊，很模范的这样的一个爸爸，但是不是一个，可能不是，相对不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丈夫。因为即使他经常出差，然后有很多的赚了很多钱，为家庭付出很多，但他显然对你妈妈这个情感上的照顾不够。一个人的情感饱满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有这个外面的这样的诱惑会轻易能够进来的。一旦外面诱惑进来，一定是说这个人他有非常大的渴望啊，非常大的这样的这个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会伸向外边去求助了。 通常来说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不知道你父母的这个感情怎么样。如果感情非常好的话，只是说偶尔的这样，这个你妈妈这个犯了错误，或者有这样的一个错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善意的提醒一下你爸爸，但不要去直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看看能不能也想办法说让爸爸能够真的重新再去好好关注家庭，关注你妈妈的这个情感状况，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和恢复的可能啊，就是能回到你们正常的这个家庭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因为毕竟是结婚了，毕竟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你妈妈谈一谈，就是因为你现在也长大了，也上大学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成年人了，可以私下和妈妈谈一谈，说到底是因为说妈妈真的是遇到真爱了，就是真的是和爸爸没有情感了，然后遇到真爱了，还是说只是说寂寞，然后有一些这个不该有的这些行为，我觉得可以聊一聊。如果说能够聊通的话，我觉得和母亲这样的沟通有可能会有些新的认识和发现。 对，不妨如果可以的话去沟通一下， 对对对， 去了解一下， 是是是， 自己先别有那么多的猜测哈。而且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其实你也要相信他们有能力去做处理的。 是的。 有一位男生问到我们一个问题，说最近啊自己呢因为接近30岁了，家里边都一直是比较发愁自己的个人情况哈，总是发动周围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介绍女孩子。然后呢他说自己的一位姑姑就给自己介绍了一个女生，因为是姑姑的老同学家里边的孩子，所以自己呢就觉得挺放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了解了这个女孩的一些状况。这个女孩的照片吸引了自己，不得不说这个女孩子是长得那种很漂亮的女生，所以呢自己就表现得积极起来。她说当我看到这个我姑姑发给我那个女孩的照片，我一下觉得不可能吧，遇到了一个美女啊，自己真的一下子就动心了。要说男生可能确实是会注重人家的颜值吧。 对， 接下来呢就和这个女孩子约了时间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半个多月以前，见那一次面我真的 是觉得简直是太幸运了。原本以为照片可能是美颜过的，可能是 P 过的，没想到见了他比本人比照片还要更好看。想一想吧，那我一下子就已经开始晕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还没有找到男朋友，他今年呢是26岁，他说工作特别的忙，而且他工作环境当中的男生都没有合适的。那么他说他见到我也觉得我挺好的，接着我们就开始微信聊天了。我这次呢一定要表现得好一些，所以呢我总是比较主动。他呢也愿意和我聊天，但是他平时工作挺忙的，他在一家外语机构，主要是他要接收一些生源，到处去找一些学生来。那么他说呢，他自己也是有指标需要完成的。这个外语培训机构，如果他指标完成了，他的收入就还不错；如果没有完成呢，收入就会比较差一些。这是他跟我提到的。我对他表示很关心。那么，在最近好几次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开始是开着玩笑问我要红包，后来说自己要买东西，问我要钱，再后来说这个月没有完成培训指标，让我给他补上，都是开着玩笑说的。因为出于对他的喜欢，我还是把钱一次一次的转给了他。我心里边也有点不舒服，比如说会不会有点像骗人呢？可是一考虑到他是姑姑的老同学家的孩子，我再一次又去问了我姑姑，我姑姑说老同学是个挺好的人，说那老两口人都不错，他们也只知道这些。我就想有他父母在那儿，他还能骗到哪里去呢？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当我开始给他转钱之后，他每天和我聊天的话题总是希望拐到消费上，不是想买件衣服，就是想买化妆品，或者就是说自己的手表现在已经不走了，已经太陈旧了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刚才讲的就像一个小说一样哈，遇到了一个美女，然后呢眼花缭乱的就坠入情网，结果发现美女会不断的问你要问你把你当人肉提款机了。你要想这有可能是这个女孩就是至今没有固定男朋友的原因啊。 有可能， 按阴谋论来讲的话啊， 而且不是说他父母你认识，就你家人认识，老实本分，他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 对对对，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看他的表现， 没错， 有很多孩子在外面的表现，父母根本就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就像我坐在这儿当情感专家，就给你们解答问题，我父母也是想象不到的，真的。我想讲的一点是哈，通过你的描述来讲的话，这个女孩应该至至少少有一点点这种物质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就说在一个恋爱还没有，即使你们两个已经确定关系的情况下，就是不断的去问别人索要东西，首先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个品质。 对 啊，我从小我父母会教育我说不要占别人便宜啊，别人请你吃饭你一定要再请回来，这样的话大家人和人之间关系不亏欠，不亏欠的话你就有自由嘛。如果你一旦亏欠之后，当然尤其像你这种跟你根本不愿意去为他付出的这样的情况下，说他如果这么做的话可能会给人家感受非常不好。所以说呢，这个女孩的品质我觉得你还有待于考察啊。另外也不排除说这女孩有可能是觉得你就是她男朋友了，然后很快进入状况了，然后就有时候问你撒个娇要个小红包什么的，我觉得这倒也还能够理解啊。我认识很多女孩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她可能就是没有不是说就是这个问题表现出来那种物质女郎，但是她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撒个娇问别人个小红包，可能觉得也这个小情趣。这得看你怎么去判断和理解这个问题和这个女孩为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先不要再去盲目的再去有金钱方面的来往了，哪怕小红包也不要再发了，停止一下，观察一段时间，或者说你直接把这个不舒服的感受告诉他也可以，就说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开始谈恋爱，或者还没有确定关系啊，尽量的大家不要去牵扯这么多的这个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你要一点的话他可能他也理解了， 所以说现在你是被美色迷住，说你愿意心甘情愿去演杂技，这另外一说了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你还是自己别让自己那么难受。 非常非常同意，就是你现在要停止所有一切的转款行为，而且你已经意识到了，那对方可能有这样一个习惯，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知道自己很漂亮，他也知道自己提出要求，男生是很难拒绝的， 是的， 而且他也懂得怎么去提这样的要求。那有些女孩子，你让他问男生去要钱，他还要 不好意思要， 张不开嘴呢， 张不开嘴。 你这个现任的这个女朋友，刚刚交往的这个女朋友，她看来她是懂得这些的哈，所以你问问你自己，这样一个女生是 你愿不愿意去承担？因为我有几个女朋友也是这样的啊，她们很聪明啊。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讲一个自己的需求，然后就会有人帮他买单。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其实这是让我觉得还挺诧异的一种能力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看中了一个衣服，那衣服很贵，几千块钱吧，他也不舍得买。但是呢，他其实也不是没有钱啊，他就是不舍得买，觉得太贵了。他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好喜欢这个衣服啊，可惜太贵了。结果真的是有男生给他买单。啊，所以说我现在也不了解这个女孩到底什么情况啊，有可能就是说她也是像我朋友这种，就可能比较抠，或者说这种，也有可能就是她真的是有一点点人品上的问题啊，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判断，说你自己观察一下看一看。 对，你自己问你自己吧，你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 现在有很多男生也是这样，不光是女孩问男的要红包，我听到很多朋友跟我讲说现在男生也问女的要红包。就比如说，哎，我今天好饿啊，你给我那个发个红包，我去买个什么，点个外卖。哎，有的女孩觉得没问题啊，哎，但是她就会把这个钱给他之后呢，一次两次没问题，但是时间长了，大家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钱都来之不易，希望花在这个比较正常、比较舒服的事情上。如果是这么问老师去问别人要钱，这个很不好，红包乞丐，这个是我觉得很讨厌的这样一个事情。 对，是，其实按我们一般的理解来说，都会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觉得这不是交往朋友、谈恋爱正常的一个内容和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谈恋爱，我们想要的是找到那个一个伴侣，一个相爱的人。 是， 那么这时候注意力其实不是说只放在红包和你能给我多少钱这件事儿上，注意力应该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工作能力如何？你是不是未来的一个合格的丈夫？对吧？那么两个人是一份情感的交流。如果说他就注重于你能给我多少钱？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红包是我们说的比较婉转的说法，它其实就是钱嘛。 就是钱。 你给我钱，你给我钱，我现在需要钱，你给我。这个我觉得还是在我看来还不太舒服的这个事情， 我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我是这样的啊，比如我们有朋友，我们也发红包，但我们是互发红包。比如说大家你发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抢啊，五个人去抢，那其他四个人一定会发的。大家其实只是一个游戏，这样互相发一下小怡情这种感觉啊，促进大家这种友谊的这样趣味度，但绝对不是说一个人一直问另外一个人去要红包，一定要要钱，这个让别人会不舒服的。 所以你这一点你还是问清楚你自己吧。 对， 一位女生说，认识了一位男士，他结过婚，离异过，今年是37岁，我今年呢是27岁，因为和他相差10岁，所以呢，我自己觉得他各个方面条件都还不错，年龄我也就忽略了，也就答应和他的交往了。但是没想到在交往的过程中，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发现他除了交往我之外，他还交往了两位女生，而且他和那两位女生都有谈婚论嫁这样的内容。他确实是单身，可是呢，当我戳破了这一切之后，他说正因为他是单身，他才要选择更适合他的。另外他觉得他自己条件很好，比如说他在国外读书工作过，那么他自己家庭条件也不错，有房，而且呢他自己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所处的行业位置都还很不错，他觉得他自己很优质，所以他说他有理由在我们三个人当中挑一个最好的适合他的。 对，这个男的也没错啊，就真小人，就是我就是条件好，然后你们这几个都是我的备选项啊，我都是在考察你们的。 对，有些人还装一装，看来他连装都不装。 对对对，这个人我倒是觉得他没有骗你，至少啊，他就是说他就跟你说情况了，就是你们三个就是我的备选项 ABC 啊，你们谁表现好我要谁。问题就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当这个备选项。 嗯，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撤出来，不要去加入这个游戏。 嗯 啊，你可以去选择你认为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互相尊重，然后互相啊，彼此中意，然后觉得对方都是自己非常理想伴侣这样的人去交往，啊，完全没必要去跑去跟另外两个选手去一起跑步，跑到看谁能跑到他心里，然后谁就是得到他的这个爱。另外就是这个男的可能是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就听就刚才讲的那个说他条件好的话，我也说实话没有听出来说条件多好，留过学，然后有一点点那个辉煌的经历也好，我也没有听着这个人多么优秀到多么让我觉得哎呀真不错这样的程度啊，因为可能我对一个人的评价的这种优秀和你的不一样啊，我会认为说一个人的这种境界、思想和他的意识，甚至他的这个人品、美德，这是他的这个优胜点，而不是说所谓外在这些，觉得这东西，我觉得不会让我对这个人有特别大的加分条件。所以呢，你呢也不妨说是以后再去交往的时候，可以从更内在的地方去考察一个人是否真的是高贵和好。 嗯，对，所以，你自己看明白。他如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更多的出于他自己的一些需求在考虑，那么这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爱情？ 嗯，这是不是不可思议的是觉得自己就留了点学，就觉得自己条件很好，沾沾自喜，马上就要自己封王，然后要去，我觉得这首先这个男的可能这个心态就不太正常， 他把自己看得很重嘛， 他看得太高了，自视甚高嘛，就是这样。 对对，那么你是不是还要和他在一起作为他的备选备胎之一呢？ 对对对，备胎之一， 他其实就是给自己弄了三个备胎嘛，放在那儿嘛， 对对对对对， 他要来挑选嘛， 嗯， 你甘愿做这样的角色吗？你这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了哈。好，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诗。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森严陪你今天天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是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听友和网友把问题提出来发给我，那我会在节目中读给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分享来讨论。大家听到的每天晚上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今夜思雨时22点播出。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也可以下载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听听 FM， 来搜索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一位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他说单位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可能对我一直都有一点意思吧，我也能感觉得出来，但是不是特喜欢她，因为长得不漂亮，不是我心中想要的女朋友的那个样子。但是上周的时候呢，算是无意间吧，我们几个同事一起出去玩，出去玩完了以后，大家唱了歌喝了酒回家，我和她是一路，那才是第一次知道他离我住的并不是很远。然后呢，同事呢就说让我送他，因为喝了酒又比较晚了，我说我送他吧。结果呢，送他的路上两个人一起叫了一辆车，他跟我一起挤在了后座上。因为两个人坐的比较近，又在一起聊天说话，当时我就有点晕。下车的时候呢，他说他们家楼道比较黑，非要让我把他送上去，那我就把他送上去了。送上去了之后，怪我那天真是喝多了有点晕，结果莫名其妙的就留宿在那儿了。其实第二天我挺后悔的，早上我找了一个理由就走了。当我离开之后，因为第二天呢是一个周六，白天他给我发了好几个微信，而我呢不知道怎么面对，不知道怎么回，我不想让她成为我的女朋友，我就觉得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儿，我也很后悔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她在晚上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段话，她说我估计你可能昨天也是一时冲动吧，没关系，我们以后还是做同事吧。然后她就发了一些表情表示自己特别的难过。我其实这一个星期见到她都觉得很难受，我觉得那不是他的真心话，他肯定是期待我有所表现，可是我又表现不出来，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作为同事也很尴尬。 总之很难过吧，觉得对不起人家，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因为你做错事情就要自己面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首先呢，就是你也自己也讲了说，你趁着喝酒，其实你也有意识的。其实人有时候拿这个酒当这个借口 说事儿， 也是有意识的。就是你包括你现在回忆起来是吧？你怎么上了车，然后怎么两个人挤在后座，怎么听到他说楼道这个光的时候，你其实心里也很明白，其实可能就是酒精催化下的这个身体犯了错。那你身体犯了错，就要为这个东西买单的，你的现在这种难受和尴尬都是你为这个事情所买的单。给你两个建议啊。第一建议说呢，就是你不妨试着跟女孩发展一下，因为说你可能你对她除了说颜值不够高，或者你觉得没有什么兴趣之外，可以尝试发展一下。如果两个人发展觉得哎不错呢，也可以尝试谈一下。第二个，就我觉得你如果很难受的话，你要不就换工作算了，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坐在一起，然后整天见面的话，可能不光你难受，她也很难受，这样时间长了会影响你们的这个工作。这个两个办法，你没有其他办法，没有一个药是让你吃完之后化解掉你所有的这个难受尴尬，然后抹掉所有的不堪的记忆，我觉得很难做到的。 是的， 所以也劝大家啊，不要说趁着一时的尽兴，尤其是这种同志关系，尽量要考虑清楚，一旦要沾染或者发展的话，你要考虑到日后你们俩的互相朝夕面对的这个情况啊，要不要给自己就埋一个这么大的雷哈，就是还要想清楚。 对，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今年呢是24岁，我结婚呢是因为怀孕了，所以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啊，和我这个老公刚刚认识，也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怀孕，然后呢，他那时候对我特别的好，说那就结婚吧，我就结婚了。但是现在结婚了，才发现这个日子过得好难啊，生孩子。都是要用信用卡才能生孩子的，他一点钱都没有，而且呢，他们家也非常非常的穷。那么他现在呢，在帮别人经营一个网店，他只是在帮别人，但是很多时候都经常出错，人家越来越不想用他了。所以呢，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马上就要生孩子了，那么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也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照顾家、照顾我，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我很后悔，我现在就有了孩子，我也很后悔，怎么刚刚认识他我就结婚了呢？我要怎么办呢？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就是既然你做了，然后既然已经事情到这一步了，与其你去后悔说当时为什么这样，不如现在想，我现在已经这样了，然后我应该怎么办啊？我觉得你应该是现在好好的去首先去待产吧，啊，马上生小孩了，你的这个过于焦虑的话，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发育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先把你所有的顾虑先稍微放一放，先把孩子顺利生下来，然后呢，就你们俩这个婚姻呢，我觉得你应该重新规划一下，就是你们该如何去面对家庭生活的这种经济压力，然后你们该如何去调整你们的这个状态，去好好面对这个马上就要出世的孩子，因为你们现在是父母了，现在已经不再是两个小孩子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人生的这个责任你们还得去扛啊。另外呢，也是借你的事情也提醒很多这种，就是年纪还不够大，也不够成熟，也不够阅历不够深的人啊，提醒一下，就这个如果你们俩还没有真正面对生活和面对这个婚姻的勇气的话，千万不要说因为一下意乱情迷，就是有了个小孩儿把自己拖到一个不适合的环境中去，将来后患无穷，我觉得。 在我们的节目中哈，在后台我就想一想啊，这两年这样的故事挺多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稀里糊涂的结婚了，稀里糊涂的怀着孕有孩子了，然后结了婚了才发现生活那么的艰难， 没错， 比如说对方可能还是一个不能够做爸爸的人，或者说也不能够做妈妈的人，不适合啊，我们应该说不适合，比如说没有能力养家照顾孩子，没有能力帮你分担艰难的生活。那有的时候有人结婚是希望我们的日子有人一起来分担，两个人 这个度日应该比一个人度日更容易一些， 嗯， 但是有些人进入婚姻以后才发现，怎么一段婚姻让我的人生变得更难了？ 对， 会有这样的时候。所以，结婚前吧，我们还是多用点大脑吧。 真的是这样。哎呀，很多人其实不适合婚姻的，就包括经济状况，包括心智，包括心态，包括所有的一切，他是没有能力去负担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但是他盲目的觉得，哎，激情，荷尔蒙支配，然后就接了。然后结了婚之后，有真的是后患无穷，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面对，啊，所以说我觉得结婚真的是人生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事情，啊，在没有完全考虑清楚之前，一定要慎重面对婚姻。 就是还有一些人把结婚这件事想得特简单， 特别简单， 就是结婚嘛， 对对对，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但发现就是真的进入婚姻之后，你发现什么都不能。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说这个公公婆婆两个人呢是这样的，公公一直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是属于那种勉强能够生活自理的人，婆婆呢一直在照顾公公。那前一阶段婆婆突然摔了一跤，伤了腰伤了腿，婆婆就住院了，这样就没有人照顾公公了。婆婆呢是由我的小姑子在照顾着，也就是我先生的妹妹在照顾着。那么我先生呢就让我每天都要去给公公做饭，要去照顾公公，我自己还要上班，我还有孩子要带，照顾公公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呢我就跟我先生商量，我说我可以每天下班以后过去看一看，但是白天的照顾我们能不能出钱先请一位保姆照顾一下公公，主要就是给公公做一下饭嘛。我说毕竟你知道我是要上班的。结果呢我先生一下就不高兴了，他说他是家里边的儿子老大，他娶老婆目的之一就是要照顾他的父母。现在他母亲摔伤了，我没有到病房里去伺候，而是由他妹妹在伺候着，我理所应当的要去伺候他父亲。那我就问他我的工作怎么办，我老公居然对我说，你要么请假，你要么辞职，反正你赚那么一点钱也养不了家。我特别的伤心，过去觉得他还算通情达理，两个人的感情还不错，怎么遇到这样一点事情他会说出如此难听的话来呢？我根本就不想去管他们家了，我也不想理他了。这几天和他在冷战中，他的脸都难看极了，现在该怎么办啊？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过下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说他说的这些话，那有可能是说气话，说我娶老婆就是为了照顾父母的，也有可能就是说在自己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呢，就希望自己妻子代表自己啊，在家庭中有一种威严感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和表现。我倒可以理解这个，至少这个男的是个孝子啊，只是说他没有尊重你的感受，没有把这个夫妻关系摆正。啊，首先我们说这个人要结婚，然后人要这个娶老婆和嫁丈夫，一定不可能只是因为说又为了照顾他的父母而来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就照顾父母呢，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这样的一个美德嘛，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委屈呢，好好跟，我觉得话有的时候啊，说话是个艺术，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你孙岩老师，就是有时候一个话吧，自己怼他一下。对方一定会跳起来怼你一下，但如果说如果有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方式去讲这个话，有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 是的， 是吧？所以说因为我本身我说话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嘛，哈，经常会我发现就是有的问题在我这个直接的状况下可能引起对方的不适，他们会有一种反弹式的这样的对我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性的这样的状态。但比如说某一天我会用一种让他们觉得哎 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说话，可能就是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交流的效果。 对， 所以我不知道你跟丈夫，因为你之前说他也是不是说一直这么这个啊男权主义这么可恶这样的言论的， 就过去好像还不错嘛 啊，对啊，所以我现在有可能觉得，有可能他是因为你的这种态度，然后引起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式的这样的一个压迫性的这样压迫性的姿态，要去让你屈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嗯， 我说气话吧，说白了说气话，所以说呢，你自己考虑一下，到底这个丈夫是，如果他真的大男子主义的话，我都不赞成你继续忍受他，我觉得我都受不了这种言论。但如果他只是说气话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商量一下，我觉得大家就起立请一个保姆，然后你在你能力范围内去看一下这个公公婆婆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一点问题没有，任何人去讲这个理的话都没有说是非得把一个人就得班都不上了，非得让他照顾老人，这没有这个道理啊。而且你丈夫为什么，他作为儿子为什么他不能去照顾呢，是吧，这个你都可以跟他商量可讨论，但是不要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因为毕竟现在他父母在这个处于这个身体状况危机中嘛， 对， 啊， 他可能也很着急， 对对对，他有他的焦虑所在。 希望呢就是因为交流不当引发的吧， 是 这个问题啊，就先别想到这个问题就要放弃婚姻了， 对， 啊， 太严重了有点。 另外一位妻子问，结婚12年了，孩子8岁了，那么过去两个人感情蛮好的哈，最近呢发现老公出轨了，偷偷发现的，发现了我还没有告诉他，原因是我非常的纠结，是因为他对我一如既往的好，好极了，对我和孩子都很好，他记得我的生日，和我一起过我们的纪念日，对孩子也很好。我老公是那种照顾孩子和照顾我的这样的男人。我之所以一直都没有想过他会出轨，是因为最近这1年多2年，他什么都没有变化。他按时回家，对我很好，挣的钱、发的奖金都会交到我手里。他会记得我想要什么，然后在外面帮我买回来。比如说我喜欢吃的零食，他常常会给我带回来。我如果在衣柜里缺了一件衣服，又和他逛商场的时候看中了，他会让我试，然后大大方方的买给我。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公，对孩子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依然还是发现他出轨了。看来他这个出轨并没有影响到他和我的关系，那我要不要揭穿呢？ 首先我不知道你的出轨是说言语聊骚了，还是说是有过什么实锤， 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这个出轨的定义是什么， 他也没有细说，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很遗憾啊。如果你要讲清楚的话，可能我们就针对这个情况来分析。那时候我们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聊骚嘛，就是说有些男的现在没事儿，现在有时候在网上有跟女孩聊个天儿，有时候说的比较过分点儿，然后图个嘴痛快，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这样的往往是不会影响到任何他的什么所谓家庭，所谓的他的状态都不会影响，因为他就相当于是你出去玩，就是打了个保龄球或者干嘛，就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如果说有一种出轨是啊，你真的发现他跟某个人有了情感上的瓜葛，然后呢他又能够这么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去跟你发展的话，那也有可能说这只是一种身体上的这种寂寞的出轨或者怎么样。那最可怕的出轨就是说他已经情感转移了，转移到别人身上了啊，这种出轨可能就是这个毁灭性的，对婚姻来讲毁灭性的这样一种外遇。但显然这个好像也不存在啊，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应该是在你先生这个哪个阶段来鉴定他的，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如此天衣无缝，还是说你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对谁都好，他对你也好，对孩子也好，对外面那个女人也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也有一类就是他越出轨他越对家里的人特别的好， 内疚啊， 是因为他出于内疚， 对， 而且还有一些人呢，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配偶比较神经大条一点，并没有发现，他也希望一直都没有发现，那么他还是能把内外都安排得很好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确实为难在于你并不知道他出轨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像刚才贾佳老师说的这样，他的目的是什么， 对， 是吧， 对，有的男人讲嘛，就说有的时候可能他嚼口香糖一样啊，就说偶尔的有一点小调情，有点小小的这个精神上的出轨，可能不会影响到这个大的一个家庭上或者他整个人生的事情， 哎，有一些状态也确实是这样，就是有些妻子为什么会纠结？ 嗯， 她会觉得有可能对方就是偶尔这个算是 调情一下， 嗯，或者说算是这个思想出了一下小差错哈， 对对对， 出个小差。那这样的话呢，她会觉得我说穿了。是不是对我们的感情不好了？ 没错， 我别说了。 嗯， 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哎，我要不说的话，有没有可能任其状况的发展，到有一天人家说，来，咱俩离婚吧。啊，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哈，或者我居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真的是好纠结的一件事情。可是在我看来，我会觉得，我是觉得，如果夫妻之间出现了任何状况， 嗯， 理想状态是我们能坐下来沟通， 嗯， 就是我们能说。 但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士会给我们发这个消息，其实她很贪恋现在这个状态的， 就是是 这个丈夫对她是非常好，她只要不说的话，可能这个好会一直持续下去， 嗯， 所以说呢，我们也不敢说高估或低估你的这个承受能力哈，但是只要谈了。 嗯， 你们俩就回不到原来那个状态，这是肯定的。 但是你知道吗？ 嗯， 只要你知道了， 嗯， 你们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你如果不知道， 对对对， 他依然对你这么好，看上去就是太平盛世。 是是是。 但是你一旦知道了， 一旦知道了之后， 你 心态会发生变化。 对，他对你所有的好，你在你心里已经变了味儿了。 对， 就是他对你所有的好，你都想的是，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这是又来哄我呢，是吧？ 就是假意啊， 对，你想他过去对你的好，他给你买的那条裙子也好，那件大衣也好，他给你带回来你爱吃的蛋糕也好，甜品也好，你都会觉得好甜蜜啊， 爱的表示。 我有一个多么爱我的老公啊！ 对对对， 一旦你知道他正在出轨，他一边在出轨，一边对你做这些，所有的这些你都觉得是虚情假意。 对对对， 你觉得还可以维持吗？ 嗯， 你觉得我们还可以不谈吗？ 嗯。所以说呢，你自己呢，就是其实已经面对了啊，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开始面对了。说你能够向我们求助，已经是你的一个行动的表现了。 对。 所以说呢，我们呢给你的建议，只能说告诉你，如果坦白和不坦白两个方向啊。但是如果说你们俩想能回到最初那个状态，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嗯。 啊，不管怎么说，你这边已经对他感情已经是开始持怀疑态度，或者已经变质了。他那边对你呢，咱们不知道，有可能他也已经。有一些小变化，或者甚至说他有可能早就已经不喜欢你了，他所有做一切可能是习惯， 嗯， 有可能是亲人之间的这种，比如我们对朋友我们也会很好， 对， 我们会给朋友带礼物，我们会请朋友吃饭，但不代表说我们这个朋友就是好像是爱他或者怎么样，这是有时候是一种亲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这样的一些表示， 嗯， 所以说呢，你呢就是与其贪恋这个以前这些所谓的好啊，不如说认真思考你们的婚姻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会出轨。 对， 嗯，要考虑一下你们的你跟先生的交流是否真的是像你想象中那么好。 嗯，想明白了，你自己才知道该怎么做哈。好，谢谢贾佳，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在我们节目中的分享交流。如果您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然后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留言给我。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了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恨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的世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了，不用担心谁也不用担心。